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的是事故路段，北四环西向东方向建祥桥路段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是接近了海淀桥。在东北四环的内环方向，资源桥以南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队尾是排到了惠新东桥。再来关注一下东五环北向南方向，环铁桥以北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在西五环北向南方向，衙门口桥有事故，后车行驶不畅。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呢17:06，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孙涛。 又到了周五了哈， 嗯， 这个周五肯定过得特别闹腾，这已经闹腾快一星期了。 为什么？ 就看球啊。 看球怎么能叫闹腾 啊？ 对吧？ 我 这对于某些嘉宾来说是一个发财致富的机会， 是吧？这一宿一宿不睡觉啊。 某些嘉宾啊，每天都在自己的朋友圈 啊， 他号称自己是一个厨师， 是啊， 但是最近没有看见在厨艺方面有任何的精进。 那干嘛去了呢？ 也没有在菜式的方面有什么新的想法。你不要着急辩解，我先把他话筒关了，以防止他辩解。每天就是预测比分， 是吧？ 预测完比分就看自己买那个足彩， 哎呦，中没中？ 中了多少钱，是吧？哦、你早知道自己干这个合适，你干嘛那么辛苦干？ 嗨，关键是你知道吗？他们只能4年才干这么一回，平时还得任劳任怨为我们的人民群众服务，做好吃的。 哎，哦， 是吧？ 你要这么说。也行吧， 是吧？ 啊，那我就代表厨师队伍先不开除他了。 行，那这两位没开除的是谁呀？分别 只开除一位， 只开除一个， 另外一位挺好， 哦，挺好的。待会儿我们再摸摸底啊。 那我们请出今天两位嘉宾啊，行走在路上的爱买足彩的厨师刘鑫。 主持人们好，你们气死我吧！听众们好。 欢迎刘哥啊！ 另外一位是咱们的西班牙火腿大师哈娄文波，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好。 嗯，先问问呗，鑫哥啊，您这几场球有预测对的吗？ 你就说你最近赚了多少钱？ 我赚多少钱？我觉得不是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就感觉到那个看球、猜球啊，是一个过程。 哦， 对，那、这个就猜对最重要的一场，葡萄牙对西班牙3-3。 哎呦，那场你都。就是 对了， 胜负是猜对了，还是具体小分您都猜对了？ 我猜对了具体的比分和进球的整个过程。 哇、哦，那您是不是买大的了？ 我有微信为证， 你就他截图了 啊。那 所以你看 啊， 咱们总说刘鑫是行走在路上的厨师， 那是其实呢 为什么最近不出去了 啊？ 因为不需要出去了，已经赚够了。这一年都可以坐在家里的厨师。 哎呦呵，那可以称之为是不会踢球的好嘉宾，不是好厨师，是这意思吗？ 我觉得这个猜球这个啊，并不是说是什么，我觉得是一种感情 哦， 因为对西班牙的感情，所以呢把这个球猜对了。 那您是憋了4年呀？4年之前他可是卫冕冠军，头一场好像就被人灌了个0-0来着。0-5好像是。 我觉得输球吧是哪个球队都会有的。 哎， 但感情 你还是永远站在你自己喜欢的球队这边的。 对对对， 好，为什么这么喜欢西班牙 啊？ 因为西班牙东西好吃， 哦哦， 火腿又棒。这我得夸夸那个新哥 啊， 新哥呢作为我们厨师界里头， 嗯嗯嗯， 我个人感觉啊， 嗯嗯， 天赋是很一般的。 我刚想听另外一个词儿，天赋秉异。您来一个天赋一般。 我重新说、啊， 新哥，您是不是最近没请他吃饭呀、 啊？重新 好久没请他吃饭。 重新说 ， 在厨艺方面的造诣 啊 是很一般的，但是在语言方面 啊， 刘鑫棒。 语言方面， 哎，你看啊，刘鑫作为一个西餐厨师，经常要带很多的那个西餐的餐厅里边去给人打打下手， 哦， 跟人家著名的主厨照照相，是吧？ 不是去试菜的吗？ 显示，哎，你看我跟谁谁谁，我们一块共事过， 哦， 回来是吧？他逢人他好骗啊， 对，就跟咱们做这个娱乐圈节目主持， 哎， 我跟范冰冰合过影， 蹭热点 啊，我跟冯小刚也合过影。 你如果说语言不好，你怎么跟人家沟通呢？是吧？ 啊、 你说那个大哥劈个叉来一张，人家也听不懂，所以刘鑫为了这个。英语非常好， 我以为是学西班牙语呢。 我们两个在加拿大的时候，我见过刘鑫在厨房里头 飙英语， 哎，非常棒，就是、英语说的那叫一个好。 哦、菜刀怎么说呀？ 菜刀怎么说？ 菜刀， 我已经看着他那个，如果身边有，就已经要向我飞过来了。我重新说，刘鑫啊， 嗯， 在那个厨艺方面也非常棒。当然，人家在那个语言方面，我说更厉害， 是吧？ 学会英语现在来说不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嗯嗯， 因为好多人都会。 那当然了， 刘鑫为了能在西班牙的厨房跟人家更好的交流、更好的学习， 他怎么着了？ 西班牙语愣是。学会了 西班牙语海鲜饭，您来一个会说吗？ 海鲜饭拔牙， 拔牙， 拔哎呀， 拔哎呀， 你看看， 哎呦，这标准！ 我就说刘鑫这一点就非常， 反正我也不知道对对不对， 值得很多咱们的厨师朋友，包括咱们 啊，对对对对， 应该学习，就 是 在业务上人家钻研， 人精进了， 人家今天给咱们介绍西班牙的很多东西，包括火腿。人家刘鑫有发言权，人家不是翻译了一手又转过来的， 哦、 等于人 家直译， 哎，直接跟厨师聊，这个非常厉害。 哦， 刘鑫， 我觉得咱 夸回来了吧？经过了15分钟，终于夸回来 了。我说你转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咱们是说世界杯，还是说西班牙，还是说火腿啊？ 说 都说 说刘鑫是怎么学语言的？今天 我看出来，今天目标是我 啊。咱拽回来哈，主要呢就是跟大家来说一说什么呢？我们这也准备了一个互动话题。大家也可以聊着，比如说世界杯期间您看球的时候您都吃一些什么小吃 零食 啊零食正餐咱不说了哈、 嗯、 米饭炒菜什么的火锅烤串咱们都不说，最好是有一些小吃零食、 哎、 没事儿从超市从哪儿个倒腾出来一边看一边吃一边看一边吃、嗯、停不下来那种。 对，今天咱们跟大家说的这个东西、 啊、 其实就算看球的时候可以当做小吃来吃， 没问题， 刘鑫，对吧？咱们今天说的是伊比利亚的火腿，这是西班牙、 哦、 一说就说一高大上的。 哎呀，高级啊！这个东西你， 这一片不多好几十欧呢吗？ 有那么贵吗？ 哎，你说说， 有吗？咱们问问文波吧。 罗老师说说吧。 这一片你要说挺贵的，吃挺贵的。我们这个是按克来算的。 您看看 多少钱一克的来算？ 多少钱一克的都有是吗？ 对。应该有3块、5块的，有8块的。 您说的这是欧元是人民币啊？ 那是人民币， 3块那也还 那还可以啊。 因为食材里面用克数来说的话，啊、也就像火腿、鱼子酱这个才这么克数。 对， 嗯， 用一克来算钱。 哦，3块、5块、8块的、 嗯、 一克，这是吧？ 对， 那一片大概得有几克呀？ 哦，一片有5克左右。 五克左右， 正常是5克左右。 哎呦，那还行， 一片就几十块钱、啊， 几十块钱， 对， 一口几十块钱， 对，一口几十块。 哎呦，对呀、啊，鑫哥说拿它当零嘴儿，这一口下，西班牙再进一球，您还不得来个十嘴八嘴、啊？ 就是， 对、 这个、 我建议大家就是看西班牙球的时候，然后就是进一球，或者说一次成功的进攻，然后就吃一片。 啊、对他刚一想说进一个球，很可能想了想，万一0-0，守着一大盘，一口没吃，是，所以改成了一次成功的进攻就吃一。 哎，说的这个火腿，是西班牙人是最崇尚、最喜欢的一种零食，或者说是，配菜吗？ 在西班牙来说，这火腿丝在西班牙是一个前菜。 前菜， 对、 哦、 你比如说到餐厅先吃饭的时候，点餐之前先来一盘火腿， 嗯， 这是一个前菜，是必须有的。比如说一个他们当然这就是我们，比如说你去人家这个餐厅拿个花生米给你吃，一模一样的。 好好好， 你把这事儿说太复杂了。我跟你说，我就在大街上，然后捧着一个就一个一次性的小盘 啊， 然后那看见这个小摊儿片火腿，给我来一盘。 来一盘， 来一盘，然后转一圈、哎、我溜一个弯，然后回来一看这边一个摊，我再来一盘、 哎、 然后你转三圈吃三盘，你应该是不够、 哎、 然后打包回家了就、 嗯、这一盘怎么也得有几片吧， 有 三五片吧， 一盘得奔着一百克吧。 哎呦， 但是吃起来啊，你真的没怎么觉得就吃下去了。 没错， 真的，就 他没少吃。 我真我那个没在西班牙吃过，但是那个 你在哪儿， 欧洲好多地儿超市里都有， 对 对, 对, 对, 对 吧？ 对， 就是、 你可以批个五块十块欧元的，都可以。 哎，对，每次我在、嗯、上次在意大利玩的时候，就是吃完，就是白天逛完那些景点了， 嗯， 晚上有时候你觉得累了，不爱再去餐厅吃了，就到超市。就是你看人那儿就是现片，那火腿种类也特多啊。一会儿咱们可以让那个罗老师和刘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 嗯， 反正我是没看明白，有的色深一点，色浅一点。反正我就问人家，我说哪个大家买的最多？人家跟我说，那我说我来个几欧的，就是人家夸夸夸给你一片，其实还就是觉得还挺不老少的，在超市里那买一买吧，就这 A 四纸两张 A 四纸这么大，就买这么一堆。 这是一片吗？ 不是，它片成都是竖片嘛、嗯 哦哦哦， 一片一片给你铺开，大概两张 A 四纸这么大、 哦， 我就拿回去了。 你太有钱了，我们只能这么说。嗯、为什么？ 为什么呀？ 因为 就是十欧左右吧。 你太有钱了，花十欧吃火腿， 十欧都八十块钱 是吧？ 十欧只是我的下酒菜。 你 我买了这个， 刘星还是有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多的火腿。 对， 还有招， 你这你不要去， 我都已经到超市了，我还怎么着？ 太贵了。你花这个钱 你还是贵。 到欧洲啊，吃火腿是一定要去市场里边的。 哦， 市场里边，然后你看对这个火腿，你垂涎欲滴的感觉。 嗯， 看着片火腿的师傅， 嗯， 跟他说， 你 啊， 我能尝一片吗？ 尝一片，那就是不给钱的意思，是不是？ 对呀、啊。然后他后边摆着一共四五十种火腿，没准有更多的火腿。 哦，师傅，我都能尝一片吗？ 对，你把所有的火腿尝完了之后，你跟他说特别的好吃，然后你一定要买一点。 哦，买一点， 哎，到最后的时候买一点，然后他会，你可以要求他送你一些香肠啊， 哦、 然后再送你一些这个猪肉的那个其他的那个产品，对吧？ 哎呦， 这样你的包就丰富了，你也吃饱了， 嗯、连吃带拿再买，就是还是自己赚的，四五十片呢。 买听起来像是 陪衬 附赠的，你知道吗？你最后算下来，按刘鑫这种弄法， 嗯， 是吧？你最后花的那点钱。肯定是拿回来的东西要比那个要多得多呀。 那我就想问问，这西班牙大叔， 对吧？ 他没反应过来吗？ 高磊，你看咱们总在节目里呼吁、 嗯、 中国的游客出去要注意素质， 是是是， 是不是？ 是是是， 怎么人家就好好多事儿总针对咱们， 针对新哥， 是不是、哎？就是总写一个你看中国游客怎么怎么着，老有这样的新闻，就是因为 我也讨厌看那种 个别的人、 哦，个别人。 个别的人， 个别的 你自己是一个厨师。 怎么，新哥你还点头？人说你个别人的时候你还点头啊？ 对，因为我们是个别人群，对、啊，他也属于。 我从来没这样过，真的啊！我真的从来没这样过，我都是吃哪个买哪个，尝完以后、 哦、一定买， 买， 我不可能尝四十多种。 对，我也吃不下去那么多，你知道吧？他们这个组合人都好占便宜。 我觉得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过程是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因为更多的火腿商是愿意让你去尝这个、 嗯。哎，对对对，这个是 对 啊。 正好我们这边有一个韩旭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信息说、嗯，想问问专家，这个买回来的这个西班牙的火腿都是熟的吗？可以直接吃吗？一个朋友去西班牙买了个火腿回来，不知道怎么吃。 哦，对， 刘总给说说。 刘总， 这火腿呢，你看似呢就是一个生肉，其实是个生肉熟化。它在四年呢，比如说三年、四年呢，它这种发酵期间，它已经熟化了。看了肉呢是一个生肉，你嚼在嘴里是有一股生，就是说生肉的那种感觉，但是其实它已经是熟了，就可以直接吃。 嗯， 所以没有顾虑的说这个康氏生肉不能吃的这种。 哦、 是，我觉得我再说说啊，就是其实是一个熟成的一个火腿。 哎， 这个熟成的火腿指大家都知道熟成的牛排， 嗯， 对吧？把牛排熟成之后，它会有一些醇香在里边。 嗯， 这个火腿其实它是通过腌制之后，然后再风干熟成的一个过程。 嗯 啊，所以你现在拿回去从西班牙买回来这个火腿，一定是一个可以直接食用的火腿。 嗯，所以别担心啊，和火腿肠怎么吃这就怎么吃， 可以生吃也可以凉拌也可以炒菜都可以吗？ 哦，炒菜的我 没见过。尽量这个火腿啊，我们不要去就做一些加工。 哦， 就是直接开袋之后就可以吃了。 嗯 啊， 对，我们一般啊，就是你像新哥就是喝整点小酒是吧， 嘿， 就一片一片的，就咱黄飞鸿怎么吃你就把它当黄飞鸿。 哦， 能不能 那是配红的配白的还是配皮的呀？ 想配什么配什么。 你喜欢，楼总你喜欢配红的？ 嗯，其实吃肉吧，其实喝一点红重口稍微那个烈一点红酒还是比较好，特别感觉特别好。但不过呢，现在像和威士忌配这个火腿已经非常 流行， 因为威士忌的酒呢这也比较烈嘛， 对， 口味也比较重。 嗯， 哎，吃着火腿还是感觉特好。 罗老师属于口重的， 口重， 所以说他喝那个浓的红酒还有这个威士忌，我不喝那个， 你喝啤的， 我来一杯桑格利亚酒。 哦， 我来一杯桑格利亚酒，也就是红酒加水果兑点雪碧。 看看，嘿，就是水果酒呗，甜甜的。 桑格利亚是西班牙的一款， 对呀、啊， 特有的酒 、嗯，或者我喝一杯桃红。 桃红葡萄酒、 哦、 气泡酒、 哎、对，气泡酒、哦、香槟， 哎， 这些我觉得配火腿也是绝大， 也多可以、啊、多可以。有的在我们有的喝着啤酒配着火腿也只要 没毛病， 没毛病，对，只要你喜欢、嗯、什么样口感什么样的酒都可以配。 对， 是， 你就把它当一咸巴筋的那么一个吃的东西、 嗯、 下酒菜，就是像刚才那个罗老师说的，你配那种重一点的酒， 嗯， 也可以、 嗯、 但是我也喜欢刘鑫那种配法，甜咸配。 对，甜咸配、 哎、那个甜咸配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但是现在夏天 多、 啊、看世界杯啊、嗯、咱那撸串的同时咱吃点这个火腿，伊比利亚火腿，然后配啤酒是不是更得呀、啊、那劲儿。 行吗刘鑫？ 行吗？ 这一点问题没有，我觉得就是说关键是大家喜欢喝什么酒你就拿什么酒去搭配，尽量不要找一些口味淡的酒去配就行了。啊，喝啤酒咱也别喝那个辣、那个清淡的那种， 嗯， 咱可以喝一种稍微 IPA 啊之类的 IPA 啊，或者更浓的、 嗯、Pearson 的那种 小麦的，其实也可以啊，更浓重一点的、 嗯， 哎，就更好。 嗯，就是你得有点劲头那种感觉 啊， 因为火腿相对有点咸， 是、 啊、对吧？你要喝太清的，可能喝着不太舒服。 哦，哎，那我就想问问啊，这个火腿是西班牙这地儿出的最有名吗？ 是， 为什么呀？ 对对对，全世界在西班牙的火腿算是有最有名的。 为什么它那是最有名啊？ 嗯，它这种工艺流程跟这个跟其他的一些国家的火腿，它的做法完全不一样。 哦， 不一样。 你参观过几个火腿工厂？哦， 我参观过不少于七八个吧， 七八个火腿工厂，对吧、 哦？ 那你的总体的感受，你觉得就是这个西班牙这个工厂给你带来的最大震撼是什么？ 就是他们那制作流程， 对，他就制作流程就按他我们去参观了，他是最简单，就是火腿杀完以后，这个肉放在一个低温的那个房间里面，就是腌制，就是说用盐海盐腌制的。一般呢，它是一公斤一天的标准来腌制， 嗯， 也就是说15天到17天之间，最多不会超过20天的时间。 嗯， 那个火腿是很大的火腿了， 嗯， 它完了就拿出来以后，把盐洗干净，就直接挂在那里，根据这个自然的温度调配，它没有什么特别说要加什么东西，没有，就这样子挂在那里就开始发酵， 就是盐风干， 对， 发酵了。发酵的时，它的期间，比如说几年期间，它可能会挂在那不同的这个楼层，它的温差可能有点区别。 也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挂在不同的温房里。 对 对 对 吧？ 哦， 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因为它不断的在改变它的这个 口感、 熟成。 哦， 那熟成在改变，它叫室温。 嗯， 那个温度要适合，才能够保证它的火腿这几年挂的这个最后出来这个味道。 哦、 所以他这种工艺的流程我们就看过，有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套路，盐腌完了就挂在那里自然风干， 嗯， 就这几年就这么过来了。 这样的时间，他说火腿比如说大的那么时间久一点，火腿小的嘛时间短一点，基本上当它熟成了是最佳的口感，能吃就是成了香味有了就可以出厂，所以我们吃到都是最好的火腿，也是他们只有出厂的火腿都是口感是最好的。 哦， 我觉得没准咱们可以从更深层的角度去想一下，不是光看这个火腿的一个制作工艺，它有一个选料和养猪的过程。 对，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所在市面上看到的真正的好的火腿，它会有一个标志，它这个标志是西班牙认证的这个标志，还有一个呢是让大家知道是黑猪的腿是最好的西班牙火腿。 其实西班牙的对火腿这个它有四个标准，比如说啊，黑标的，其次是红标的，第三是绿标的，其次呢是白标的。 对， 这个四个标呢它有标准的，比如说黑标必须是100%橡果伊比利亚纯种黑猪，那是最高级别的。那红标呢应该是75%的猪种，就是伊比利亚纯种的这个猪呢肯定是没有那么蠢了，有杂交过的，但是呢它吃的橡果呢也不是100%，就是说或者50%的橡果， 有一些其他饲料。 对，那么红标呢就最多它的猪种就不是纯伊比利亚纯种了，它吃呢也只有50%的橡果。白标呢它基本上呢有的呢猪呢也是黑猪，但是它这个也是比如说杂交的一些纯的那个猪种，但是它呢是一种吃饲料谷物的，但是它是圈养的那种，其他那个几个品种呢它就是说都是散养的，就是说都是吃的饲料没那么 是 标准，就是黑标是最好的。在西班牙现在它有一个国家的就是说法律规定是黑标是必须要你是吃100%橡果是纯伊比利亚黑猪的， 这很好记，我觉得大家都记住黑标就行了。 对， 黑标最厉害，黑红白嘛，对吧？ 对， 那这黑标这一片肯定这价格特别贵吧？那最贵的能有多少钱一片？或者一克？ 最贵的火腿才我的印象就是说，今那个最贵的火腿，它是好像是哪个是品牌公司的一个，比如说它是好像是特别年份，就是说一年就是做30条，特别就是说特别大 限量装的、 对， 限量装 的那个可能在我原来在我们国内大概应该在2万多一条吧， 一条腿。 天啊， 其实这个价格已经是很高了，2万多块是很高的。 两万多块已经，在西班牙好像是就是大概1000多到2000欧元， 差不多2000欧元， 1万多块钱，可能在国内甚至可能还高一点。 是，还真是不便宜。那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您呢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比如说世界杯期间到了周末的时候，您都给自己准备了哪些零食？一边看着世界杯的足球赛，一边吃着零食，当然也可以说说火腿这事儿啊。 对啊，我们一会儿先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给我们发过来哈，吃喝玩乐大搜索微信公众平台， 或者是搜索 CHWL876。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预约安检服务。CPU 卡表用户线上购气更便捷，用心好服务，乐享优生活，安全有保障。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孩子上课走神，注意力不集中，作业拖拉，粗心大意，多动，经常读错、抄错、算错，畏难，不自信，脾气急躁，身体协调不良等，有可能是感统失调和专注力问题。 金博智慧北京十校区年训练量20万人次暑期集训， 一假期改变孩子的学习习惯，让妈妈不再焦虑。每天前10名免费送课，抢位热线400-026-6608，400-026-6608。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喜迎红旗60周年，激情聚会60天，购红旗 H5 即享2年期零利率、零手续费金融方案，高额置换补贴。世界杯期间到店试驾赠精美礼品，详询当地红旗体验中心。 爸爸，带我出去玩吧。 爸爸周末加班，下次吧。 其实参与孩子的成长也是一种成就， 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请珍惜孩子的每一个成长瞬间。 6月23日至8月5日，八达岭奥莱携手小杨肖恩，点燃您和孩子的奇思妙想，共同探索奇妙乐园。7月还有消费满2000返100、儿童品类电子礼金等精彩活动。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688-5858 6-68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全工你好。 哎，你好。 哎，是这样，咱们要么先说一个眼前的事儿，因为刚才我也送家里人去机场，收到了一条信息说咱们5点到17点的时候，咱们首都机场会出现雷雨天气，会影响航班，有可能会取消。现在首都机场周边的天气情况如何呢？全工？ 不会影响。那个没事了， 没事了。 这个没事。因为这个降雨云团今天本身这个天气条件啊，就不适合降雨云团的发展。所以呢，现在基本上已经都减弱了。在中部地区，可能它可能有一些零散的云团，但是这种云团是减弱的趋势，不会发展成雷雨。所以对于航班没有影响。 太棒了，好好好，那咱们就放心出行了啊。那接下来这两天周末的天气如何呢？咱们北京的情况。 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下北京及周边的天气情况。 好嘞。 那么未来这两天啊，不仅是北京，整个华北平原地区啊都将受到这种暖气团的控制。像北京、天津、石家庄，包括这避暑山庄承德，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5度以上。所以大家外出呢要注意遮阳防晒和防暑降温了。另外呢一点呢，就是周日的下午啊，在蒙古地区有冷空气靠近华北北部，所以下午到傍晚的时候呢，像这个河北的沙城，也就是关宁水库这一带，包括张家口和承德，以及这个北京的北部山区会出现雷雨的天气。所以在前往北部山区游玩的朋友，大家在周日的时候要注意啊，早一点返程，同时呢注意呢出行的安全。 哦，谢谢您了。 对，然后接下来呢咱们说一下全国的关于降雨的天气情况。 好， 那么降雨呢，明天呢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这个降雨强度啊就会减弱了。这个强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湖南、贵州、云南南部和四川东部会有大到暴雨。那么近期呢，由于连续性的降雨和强降雨啊，使得江南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啊是加大的。所以提醒大家要前往九寨沟、张家界、凤凰古城，还有就是西双版纳旅游的朋友要注意防范。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工给我们带来非常详细的介绍。那么今天是周末，祝您周末愉快，辛苦您了。 好，谢谢，再见。 好，再见。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1-2-3-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呢，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东二环东便门桥到朝阳门桥的由南向北方向，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北向南方向，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的由南向北方向，以及西三环苏州桥到丰益桥的由北向南方向。好了，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主要有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的由南向北方向，学院路北四环中路到校园南路由北向南方向，以及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假如给我3天生命，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3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朋友晚上好啊，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孙涛。 今儿呢我们还请来两位嘉宾，一位是行走在路上的厨师，我们的老朋友刘鑫，鑫哥。 哎，听众朋友好。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西班牙火腿专家哈，娄总。 嘿，大家好。 欢迎两位啊。这刚才说了半天这西班牙火腿啊， 对， 这大概是什么个来头，大概多少钱。哎，我特想问问，这只有这一种吗？伊比利亚火腿只在这一个地方生产吗？ 我觉得这个伊比利亚是一个名词， 名词哦， 是不是地区的这个介绍的，伊比利亚半岛。 对， 哦， 对，泛指的是西班牙。 是。 对，其实其他国家也有火腿。 对， 对，我们意大利也有火腿啊，其实我们中国也有我们中国自己的火腿。 有啊， 对 啊。 现在我觉得这个西班牙的火腿更多的接触，让大众接受了，大家能够喜欢这个味道。能够去品尝它的这个，知道它的流程之后，品尝起来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像我们刚才说的搭配酒啊，然后这是一个小吃啊，或者说更多的去了解西班牙的文化呀，然后再吃起来，我觉得那个就不一样 了。对，我觉得刘鑫因为常年在街上行，不对， 街 世界各地行走啊，世界各地的街上 啊 都溜达。 对对对， 他在西班牙也待了很长时间，包括在西班牙很多著名的餐厅里边都曾经工作过， 留下了他的倩影。 哎哎，对，我以为留下了他的歉意。 每个餐厅都得菜几个盘子碗，然后主厨说你又 out， 这句我懂了。 哎呀，咱们让那个刘鑫给大家说 啊， 是西班牙人，人家真正的本地人、 嗯、 local guy，、 嗯、 人家这个平时这个火腿，人家是怎么吃？人家是分早中晚呀，还是那个平时是怎么个吃法？是加面包，像咱们是弄个馒头蒙点臭豆腐呀，是怎么个吃法啊？他们本地人咱说说。 其实是特别简单的啊，我觉得这个火腿已经深入到西班牙人的血液当中、 哦、 啊，骨血当中了、 嗯、 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喜欢不一样的风味。 嗯 啊，首先刚才我们说了什么黑标啊，什么白标啊，这些标啊，我觉得这个对大家并不是特别的感冒去想它，但其实呢就是贵的跟便宜的其实就显示出来它的身份了。 所以那个、 哎、 吃起来口感的区别真的非常大，就是作为我们普通人啊， 对对对对， 真的能吃出来，哎呦，这个黑的就是比这白的，呦呦强不少，不是在你们的提点下，是真能吃出来。 是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是盲品的话，你没吃过的情况下， 嗯、 你吃也能够找到它不同的点，没准你没说到哪个是贵，哪个是便宜，但是那个醇香的味道在嘴里回味的时候，比如就现在我这个嘴里这个味道， 对。 都能是黑标的啊！要要要要要！呵呵呵， 这是反射的这应激反应是吗？ 嗯、 那个鑫哥，你给说说，就是你觉得黑标吃起来的口感，你形容一下是什么样的？就是黑标的， 是这样。 好在哪儿？ 一个火腿它好吃不好吃呢、 嗯、 它有好多因素、啊、 哎， 并不是说我们今天你自己咱们大街上买一个火腿，然后咱们回家自己吃、 嗯、 那你吃对没吃对也是反映出这个火腿这个好不好吃的一个原因。 哦，吃还有标准。 对， 这还有对错之分呀。 我就买刚才娄老师说那最贵的。 对， 黑标的。 你让他说说这个温度的问题。 对， 哦、 温度 很重要。你好的火腿跟好吃的火腿还是有区别。 你听啊，大家听啊，是好的火腿和好吃的火腿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嗯、 好吃的呢，比如说你现皮火腿，第一，你火腿要劈的这个片的呢，这个厚薄。 哦， 吃的对这个，比如说这个口感的也有很大的差异。 哦， 还有个温度也是很大的差异。 这个厚薄您说它差距到底在哪儿啊？ 厚薄呢，你就说比如说你厚的肉，厚的你在嘴里你可能要嚼，薄的呢我在嘴里可能入口即化，你这种感觉来说、 哦、这是我擅长的。 它丝，比如说那种丝般的那种入啊，就是入口即化 感觉， 丝滑 啊、 哦，如何计划那种感觉？它的比如唇齿留香，对吧、 哦？ 你要说厚的嘛，你在嘴里你可能要嚼，像嚼那个酱油肉似的，你嚼个老半天嚼不烂，咽下去感觉还恶心，那你感觉它这火腿就不好吃了。 所以不能太厚， 对， 那是不是越薄越好？ 正常来说是越薄越好吃 啊，真的。 但是你比如说在现场劈、现场的整只在切的时候，那个薄呢是能做得到的。比如说像我们真空的话，你太薄也不能，因为太薄它真空装的时候它会碎、 哦、 所以说正常说你在现场吃的时候、 哦、 肯定是越薄越好吃、 哦、 肯定是感觉越好，所以你好吃跟好的火腿，你好的火腿你劈厚了你同样吃不出这好的味道来，你不好吃你觉得这个再好的火腿也是浪费、 哦、所以他们这个片火腿的师傅是不是也有等级之分？ 对，这片火腿大师就在我边上呢。 对 哦，娄师傅就是娄总， 您就片火腿最棒， 对， 全中国第一棒， 专业劈腿， 可以这么说吧？ 您真是呀，您这学了多长时间？骗了多长时间了？已经 这学吧，也 骗多少年了 啊？ 对，好 惯犯， 骗十年有了啊！ 哦，都十年了 啊！ 这第一开始您还记得大概自己能骗多厚多薄？现在又是多厚多薄？ 刚开始切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切的这对自己一点都没有 信心， 没有信心，这劈的这么难吃，这个火腿觉得啊特别难吃那种感觉 啊。 就是后来呢，就是说经过大师点化以后呢，他就说你要劈的越薄。薄越薄就越好吃，因为去了西班牙我们经常有交流，咱们厂里还会那些火腿师会教你怎么去切，从比如说你火腿的一个部位，每一个部位的口感你要把它搭配，因为每一只火腿有好多种口感，并不说一只火腿纯粹的就是一个口感，那你会吃的人能吃出五种口感来，从前到后。那么你劈火腿的时候，那么你会每一盘里面你把从前到后一定要搭配起来，这口感才会均匀。 这个比较深奥了，说的这一个火腿，大家看就是我们能说这么多，为什么呢？因为他刚才说有不同的口感，指的是有贴骨头上的肉，有中间大腿肥的那样的肉， 油脂的含量不一样， 对，然后有下部腿下部内侧的肉，然后都不一样的，这个吃法都不一样，有的是片薄片吃好吃，有的是切丁好吃，不一定都得要片薄片。你想想他那个比较硬的那个火腿的肉，他如果还是片薄片，他也片不了那么薄， 对，片不出来。 对，所以这个吃法也是很重要。 对对对，所以说你火腿劈的不一样的部位，你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东西现在没有机器的吗？因为我在那个像刘鑫说的好多那个市集上，咱不都有那师傅现场片吗？我老觉得啊，我瞎说，看起来和咱东来顺师傅切那羊肉片那感觉有点像啊。 他有的 是吧， 一般的有的店里他是把这火腿呢，它是没有骨头的 啊， 就是没有骨头的火腿呢，它可以用机器切。 对，因为我在超市里看，人家都是就跟咱那个去买羊肉片似的，那个唰唰、都是机器的，是不是？鑫哥，你看鑫哥瞪我，鑫哥又嫌我， 其实、 给他丢人了。 手工切呢有区别 啊，区别在哪儿？ 机器区别呢，就是机器呢，它这个这个火腿的油脂这个温度受热温度很低的，你机器切呢，它有温度。比如说它这个口感呢跟我们手工切的口感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真的。 那么就是说机器切的在西班牙的是这火腿机器切的跟手工切的价格相差20%到30%。 哦，这差这么多呀。 对对对。 就是因为它机器有那个温度，就破坏了它那个油脂的口感了。 对, 对, 对, 对， 真的。就是说机器呢一般都用来片一些白猪火腿。 对。 这为什么呢？就是比较低端的火腿。 对对对对， 大家如果看到你去旅游的时候是一台机器在片这个火腿。那这个火腿的价格一定不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 廉价 普通的 廉价的 做面包夹的， 对， 是不是？ 对， 没错，三明治、 自助餐这些火腿、就是那种白猪的，它是便宜的。 哦， 机器包好了，你加个 面包就吃了。 对对对对， 就吃了。 哦， 你在手工吃的这一些自助上面是吃不到的。 但是我老想着机器是不是能做到极致的薄。 对，它 对吧？ 是可以的。 它有调好了，比如说， 对、 多少薄就是多少薄， 它 每一片都是会出来这么薄。 对， 手工呢是不一样，那肯定有薄有厚、因为是带骨的火腿呢，是肯定是要用手工去切的。 嗯， 机器没办法切。 对， 这是一方面嘛，还有一个是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把去骨的火腿都用。机器去薄去那个爆的话，去切的话，就是不是保证你每个地方那个部位都能切出来那个薄片好吃。刚才我说的，有的地方不见得是切薄片好吃的。 哎，对对。 还有一个刚才我们没有说清楚的一个是温度的一个掌控。 对。 哎，温度这里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大家如果买回来真空包装的这种火腿，一定不要直接从冰箱里拿出来直接吃。 啊？要怎么处理一下呢？搁锅里煎一煎，是吗？培根，人家不是说都不能过火吗？啊， 他那个拿出来以后呢，其实呢，一定要把那个加有那个温水，在没有打开真空之前，用温水直接对着火腿去冲。 您说这 温水大概 什么温度？ 40度左右， 哦， 30到40度左右， 就是手接近体温， 对对对， 体温稍微热一点， 别用开水，千万别用开水。 对， 那对着冲的呢，就让它呢里面那个油脂呢。它的油脂的受热度很低的，就30度差不多就化。你冲个几十秒的话，它的油脂就化开了。化开以后呢，那么你拿出来吃的时候是更香。它是因为它有这个温度。 就是说呢，让那个30-40度的水冲一下，冲10几秒钟，让那个袋子让它暖和。让它暖了，暖了之后呢，它的油脂就会慢慢化开。化开之后，你打开这个火腿的时候，它不是硬的。它是一个软的状态，哎，这时候，然后你再吃，在嘴里就化了， 对，就直接化掉了。 这个太重要了。你看，我之前不知道呀，之前不知道，因为晚上有时候我 饿呀， 我一买，比如买个10欧左右的回去，它不见得都能吃了，吃不了，搁到冰箱里，想着第二天早上起来买个硬面包一切一下，然后加进去，第二天早上每天吃啊，都觉得。 火腿好像被人换了，就觉得就昨天晚上吃，哎，怎么吃怎么香啊？那怎么就早晨起来吃的，就是那个好像吃了那个生油的那个味儿啊， 是 特别噎得慌，就是你往下咽，真是不好吃。原来就是温度的凉面包加了凉火腿， 你瞧 没法吃是吧？ 一定是不， 估计都腥了嘎叽的，是吧？ 哎，真有点那个。 你那个肯定是没有。没有包装好，就没封好，肯定不是、 哦、没有封，就这这 那就串味儿了。 切完拿张纸一弄、哦， 没有封呢。其实这个还有一个其他原因，就是它这火腿吧、 嗯， 就见空气会氧化， 嗯， 氧化的很快。 哦， 它因为它属于是真正属于是发酵的火腿，就是发酵食品，它见空气，你总之的话，你外面油包着都没事，你一把油一切开。 嗯， 它见空气一个小时，就是说这个颜色就闪就变了， 就变了，就跟苹果似的， 氧化就很快。所以跟这个红酒一样，你氧化接触空气多了，氧化多了就变味 了。 所以说你第二天可能吃的这个温度也是一个，第二个呢它会氧化，所以打开真空以后一定要吃完。 哦哦， 一个呢就也就会这个氧化的温度也， 哎呀， 口感影响很大。 老外了， 挺深奥的， 这真是不懂，真是糟践了东西。 对、 啊， 但就是说大家有时候。从西班牙回来玩，买一整条腿回来。 哎， 然后 现在还有人这么背呢？ 有，真的有，好多朋友都是这样，都背一条火腿回来。然后呢，自己在家骗着玩，然后不好了呢就不吃了。 嗯， 就觉得哟，这个我们怎么跟我在西班牙吃的不一样？ 多浪费 啊！ 对对对， 哎，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温度啊，你骗大小啊，你不同的部位怎么吃，这个是一个重要因素。 哎呦，这是不容易。 是是是是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尽量不要浪费，买回来呀，开个袋儿马上吃，争取这一顿全吃完。 对，我觉得咱们今天给大家微店卖的这个就还是挺好的。 对对对， 那个、包装 它其实真空这些，一个呢是携带也方便，第二呢、 嗯、 它这个其实里面的这个它的皮的片的这个里面均匀，这个口感比较搭配的也比较均匀， 就部位它就给搭配了， 对部位比较搭配的也比较均匀了、 嗯、 就是吃的时候你有咸的，有比如说有口感特别有稍微淡的，有嚼劲的，有油脂多的，都有各个、 嗯、 都搭好，这样挺方便的、 哦、对、 嗯、不会浪费。 大家可以关键词 嗯 回复一下火腿， 嗯 就能看到我们今天微店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伊比利亚的纯正的火腿， 非常棒、 啊。咱这一个包装大概是多少克呀？ 80克，对， 80克。我个人感觉啊， 嗯、 以我的饭量以及今天晚上的球时间，别太长 啊， 太长的话可能不太够，稍微慢点 儿， 细细的品这一盒，我觉得看个一场，慢慢再配点黄飞鸿。没问题， 这是骗 子。他就装嘛，他就装嘛。哎、我跟你说，他顶多看半 看， 看半 看十分钟，其实我就吃完了。 真是， 哎，娄总，这是骗好的还是说没骗的？ 骗好的。 在骗 哦，骗好的、 啊、对对 对, 对 哦，那太棒了。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 ,CHWL876, 然后回复关键词火腿哈、 哎。 好，那接下来咱先进段广告。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交通银行邀请您拼团享惊喜了，6月底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哎，我特想问问哈，就比如说今天晚上咱看球赛，我也不知道谁跟谁哈。 好、 哦，那咱看着球赛， 压根儿不关心 啊。这对对，我伪球迷都不算， 关心的是火腿。 哎， 是 啊，啊，吃着火腿啊，这喝着小酒， 嗯， 咱们再配点什么零食或者是什么吃的，您觉得是绝配呢？ 这得让刘鑫说， 鑫哥， 西班牙风味、 哎、 对吧、 啊？ tapas 来几个。 我觉得啊，火腿有了之后呢，我们应该要接地气。 哦， 怎么着？ 比如毛豆、花生、 西瓜。 哎，大型西瓜 是吧？ 特别好， 蜜瓜配上也好吃。 是，然后配点甜的。其实我觉得咱俩那个口味挺相同的。 哦， 对对，那个臭味不是那个 口感，口感 比较相 说啊。我刚把这个劲儿转回来，转到赞美你这方面。 对，如果配点甜的，配点西瓜，配点蜜瓜呀，其实也是能接受的。因为我们比较常吃的那个意大利的火腿，一般都是比较咸， 对， 然后配一些甜的东西是好吃的。包括我其实之前还做过配梨。 配梨， 对，配梨去吃。 什么梨？咱那库尔勒香梨。 库尔勒香梨，然后去，我之前做过，去配一些那个洛神花，然后把它腌了，把这个梨腌了之后，哎，配的火腿可以吃。然后还有我们可以配一些接地气的，配上点毛豆花生。 哦，花毛一体。 花毛一体，再来点串儿，其实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西班牙的火腿工厂，我在那个 Ginjuelo 吃过一个吃法， 怎么着？ 特别特别的好吃。 嗯， 大家可以试一下。如果家里有这个好的猪肉，黑猪肉，我们把这个黑猪肉煎完了之后，搭一片火腿在这个煎好的这个猪肉上面，一起吃。 哦，那口感会非常丰富吧？ 烧烤猪肉。然后它有温度的时候，配上这个火腿，火腿搭上的时候，火腿也就化了。 对呀、 然后直接大家吃，这时候你有两个口味在里面。 哦、 为什么？因为你猪肉烧烤的时候可以少下一点盐。 哦， 把这个火腿当这个 盐 调 味的了， 调味的一个方式。 嘿， 一起吃，这时候这个状态特别棒。 这道菜叫半生不熟。 怎么让你这么一说，人家这么半天的心血全白搭呀？ 哎， 好吃、啊。 其实你说的这还有点。意思为什么？ 对、 因为在西班牙吃这个猪肉的时候 啊， 就是半生不熟， 就是半生不熟的。 哎， 哦， 他是高手， 你看看， 你看看，还得到了这新哥的首肯。 对，我刚在外面白给他按摩半天了。 那问问娄总呗，娄总，您一般除了刚才我们新哥说的这些，您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建议？搭配什么吃的？ 除了直接吃 啊， 有没有什么？ 我基本上都是直接吃的多 啊。 煮面的吗？ 这煮面也 煮方便面 啊？ 煮面其实煮面真的挺好吃的。 煮面怎么弄啊？这不都化了？ 他们开始说我奢侈，用这么贵的火腿配方便面。 光火腿做个汤，就是火腿。我为什么说呢？火腿有丁嘛？ 火腿丁。 对，火腿丁呢，我把比如说开水烧好以后，直接丁呢是最后放，其他料放好以后，做一个面条的汤底也是非常棒的。 走、 哎呦， 这个可是没一般的。 这里边还放点什么吗？就什么都不放， 其实 就是火腿丁。 你有一锅汤，如果你有点鸡汤也行。哎，把这汤呢煮这个跟煮面的意思一样，大家煮个。开水挂面，哎，煮开水挂面，但是一定需要有一些肉跟油的那个味道进去。 啊、 对， 哎，我们把这个火腿这个丁儿最后撒在这个面上， 火腿丁炒饭， 哎、 那 哎呀，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我爱吃炒饭， 因为 最后撒上是吗？嗯、 对，火腿丁炒饭其实这个西班牙的。刚那个有一个火腿厂，他推出了这一款菜呀、其实也是根据我们中国人爱吃米饭的这种 吃 法， 是 哦。 他把米饭，比如说炒好以后，就像你是饭店该放的放，其他东西该放的多放，把那个放米饭熟了要升起来的时候，就再把火腿丁往锅里一撒， 一定是最后放， 最后 好， 千万别提前就把火腿给炒了， 最后撒点小香葱，那意思差不多， 是 是 是，要么就化了， 对，用余温给它加热一点， 不是说化了，因为那个火腿这个它的温度经不起这么高， 对对对， 它这么高的温度以后呢，它因为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橄榄油的这种。 对，下次请您去我们家跟我们直接做啊！大家伙儿如果对我们今天推荐的这火腿感兴趣，关注 CHWL876，然后回复火腿俩字儿就行了哈。 好，好，我们稍事休息，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路况。目前的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西五环晋元桥到宛平桥由北向南方向，北五环的香泉桥到香白旗桥的由西向东方向，西三环的苏州桥到丰益桥的由北向南方向。再来关注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路的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方向，以及西直门外大街西直门桥到紫竹院的东西双方向。以上的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 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转化； 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乘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世界杯去哪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在这个布满鲜花的世界里，有地道的火锅，有特价的啤酒，有秘制的小龙虾， 用最美好的方式才能对得起这4年的等待。那一个又一个满足味蕾、激情四射的夜晚，就在小西街80号火锅店。 订餐电话85693066。哇！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影流波。 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朋友晚上好啊，我们已经到了今天节目的第30段，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来两位朋友，一位我们的老朋友，行走在路上的厨师刘鑫，鑫哥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嗯， 另外一位我们的西班牙火腿专家娄文波。 大家好。 鑫哥，您天天晚上看球吗？ 我这几天一直在看 啊、今天晚上您预测一下呗，您不是说您预测特准吗？我得跟跟您呗， 你预测一下吧。 对呀、啊，我到时候也买一个。 真的，我觉得这个预测这个 足彩明灯。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本台特约的足彩明灯刘鑫老师为大家预测一下今天晚上的结果。我们先说一下昨天晚上阿根廷这场球。 阿根廷是0-3输了是吧？ 状态很快 啊， 一般都是这句话。 对对对， 梅西干嘛去？他们都说打假球呢都。我们 大家 非球迷，我瞎说啊。 想一下，克罗地亚有一个中场叫摩德里奇， 嗯， 他是皇马的。 哦， 皇马克巴萨呀、啊！我是皇马球迷，所以我称皇马。对不起啊，的巴萨球迷们，应该说，莫德里奇昨天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家那脚球进的可真不白看、啊， 太漂亮了！昨天那场、那脚球进了之后，我马上就又吃了3片火腿。 哎呦，吃的有点多嘿。嗯啊， 这个感觉上就是咱打，我猜的0-2，但没猜到0-3，没想到最后一分钟又进了一个。 他打心眼里看不下阿根廷，你看出来了吗？ 真的呀， 不好意思啊，梅西这不是我的菜。 哎，那今天晚上是哪几场？ 不用查， 我没找着。 问刘鑫，今天晚上你预测一场？ 我觉得巴西对哥斯达黎加大家一定是最关注的、因为巴西队出场了没有，这个看看奥古斯托就是我们北京国安队的外援是不是能够上场、我觉得他肯定会在下半场替补出场、这是必然的、所以说呢，如果大家爱北京国安，大家肯定会支持巴西，但是如果大家为了在足彩上有所收获，大家 不用再变成一个不用再行走的厨师 所以大家一定要悠着点这个比分，因为我觉得巴西队的后防线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我给出的比分是3-2， 三比二， 巴西赢 是吗？巴西胜。 好，大家可以按照这个预测啊。如果 新哥压吧， 如果压不对 啊，新哥请火腿。 对， 如果压不对，楼总送火腿， 真的 都挺押韵的。如果您要是说，嗨，我们自己买没问题，那 压对了才送的。 哦，压对了才送的是吧？行行行，我们这儿也给您准备了哈。您的这个微店里边，我们也今天有，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HWL876，然后回复关键词火腿，就俩字儿哈，回复关键词火腿，我们会有一个链接，这个链接里边就直接有一推送是吧？ 对，我们今天的规格是80克，一包，然后是乘以二， 就两包呗， 两包，然后一共是425，是包邮的。 啊，包邮， 这个价格应该说非常之便宜了，是不是？ 良心，良心。 我觉得吧，是这样，就是说，今天咱不是也提到了吗？看世界杯期间，咱吃了一些零食，撸串啊，花毛一体呀、这些都太俗了，就是大家都能想得到。 对， 您比如说，请三五好友一块儿过来玩，家里聚一聚，看看球， 摆一桌子火腿， 哎呦，那多高级呀、你说是不是？ 没那么多，没那么多，别这么摆， 没那么多，可以买两份啊，是不是？ 这比你开宾利去请朋友来看球都有面， 都有面，绝对的。人觉得你品味不一样，是不是，新哥？ 是是是，这个其实我觉得建议大家看西班牙队的时候， 是 把火腿拿出来，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哦， 对， 今儿晚上巴西也能吃啊！ 今儿晚上巴西没事，咱就着吃。 就着， 我就说的意思是，咱主要吃的时候，咱看西班牙。我一定是把西班牙放在第一位，是吧？ 你看出来他对西班牙的热爱了， 真是热爱。 新哥预测了，但是咱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也得预测一下。 哦，也得预测一下， 是吧？ 啊， 世界杯期间，我们推出了这个。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推出了世界杯萌预测啊！昨天那个夏明扮演了一下，他那个叫二指树懒，速度太慢了。那个我感觉他是在学某个口吃的人。 那我就是我今儿来必呗，我学一个特别可爱的一小动物呗。 对，你今儿来一个速度快的吧， 速度快的，我上蹿下跳那种。 咱们今天有请一下高磊扮演的灵巧型的嘉宾， 是， 介绍一下你上蹿下跳。 哎呀，是，你得先给我们介绍出来呀、你得你得先说话呀。 介绍完了 啊， 昨天我们请到那不是太慢吗？ 啊， 我受不了了 啊， 今天请一个稍微快一点的。 好嘞，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卫星大， 冷静， 我是来自于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的浣熊。 你这是浣熊吗？ 哎，好像是孙悟空 来了。好的啊，那个 啊， 这个浣熊啊， 对 啊，我从小就喜欢。 是啊， 小浣熊干脆面， 当然 是吧。 我相信大家一定对我不陌生。 哎，听说你的绝招就是用爪子试试温度。 我的爪子那是非常灵敏，上面的触觉细胞相当丰富，可以依靠小爪子测量食物的重量，还有尺寸、材质以及温度。哦，我这速度怎么样？ 可以。那今天这火腿你一摸就能摸出来适不适合现在吃，是吧？ 因为我们在河边捕食鱼类，并且在水中这个换洗食物，顾名叫浣熊。而爪子接触水之后，爪子上的慢速适应感受器的灵敏度那就更高了。 哎呦，你听起来跟个高科技似的。那你预测一下吧，预测一下今天晚上谁赢？刚才刘鑫预测了一下，3-2， 新哥3-2。 对， 我得跟你预测不一样的。他们都说我像巴西队八号球员奥古斯托， 像吗？ 我怎么感觉我长得有点像19号威廉呢？ 到底像谁？ 所以我选巴西。 好，你选巴，你也觉得是巴西？ 巴西赢。 好啊，那咱们就共同期待一下6月22号的比赛结果，看看你预测的准不准。 哎呀，这小浣熊预测了一下巴西赢，您的预测又是什么呢？ 对不起，我 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你；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光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世界杯去哪儿看呢？ 小西街80号火锅店呢、啊，火辣爆香的地道川渝老火锅，良心食材精心熬制，啤酒花园，在这个布满鲜花的世界里，有地道的火锅，有特价的啤酒，有秘制的小龙虾， 用最美好的方式才能对得起这4年的等待。那一个又一个满足味蕾、激情四射的夜晚，就在小西街80号火锅店。 订餐电话8569-3066。 好啊，我们先进了一小段广告。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跟大家说说，吃这个看世界杯的时候吃火腿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儿。 对， 对吧？啊、这个伊比利亚火腿，今天我们在微店里也给大家准备了， 是 大家可以回复关键字“微”，那个不是微店， 火腿 啊，差点回复成刘鑫，火腿马上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了。 对， 这个我之前也尝了一下， 吃了一下怎么样？ 真的是比我在意大利吃的呀。 还地道， 要好得多。 哎呦，能不能形容一下入口之后？ 我在意大利吃那个啊，咸，这有点齁，而且机器切的呀，嗯，我感觉稍微有点厚，比我刚才吃那个要厚一点。 哦， 再加之我又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你刚才那个娄老师不是说了吗？说你得换到常温，得让它那油脂化一化。 对呀， 我那个加上又隔了夜又没化。所以我对那个的印象啊就不怎么好了。哎，今天一吃这个就觉得又唤起了我想喝酒的冲动。 你看看， 要不是因为有节目 啊， 你们现在就见不到我了。 是、哎、 我就去喝了。 你这有点大喘气就见不到你了，这怪吓人的。所以今儿周末嘛，又看球，又是有巴西队，我们微店就给大家准备了这么一块应该是两份哈，火腿80克一盒，两盒160克，425块钱。 嗯， 是吧？ 对， 回复火腿俩字儿。那我们问问新哥呗，您觉得我们这款火腿怎么样啊？ 这个火腿其实就是我们顶级的一个西班牙火腿， 黑标， 黑标的啊、 嗯。 这个西班牙语应该念拉蒙达奈拉，拉蒙达奈拉。 哦， 嗯，这个牌子， 反正我们也不太知道他说的对不对， 对不对无所谓， 是 瞎说我们拉蒙达奈拉。这个，我觉得这个有这个不同的产区，我觉得罗老师应该给我们讲这个产区的地方。 啊、嗯， 我曾经去过的就是金怀罗，就是我不知道它翻译成中文应该是叫吉古埃洛。 嗯、 这个地区呢是应该离塞戈维亚不远，也离马德里不远。 嗯， 是一个火腿小镇。如果大家开车去的话，应该建议在马德里市区租车之后开大概2.5小时左右可以到。如果去经过塞戈维亚吃个乳猪之后再去也行。 哦， 哎。到那之后呢，你就挨个儿去看它的火腿工厂。如果你提前联系做预定了，那就你能够感受到它完整的一个体系过程，可以看它的腌制，然后看进到它的房间当中穿防护服，可以看它腌制其他的香肠儿，不是光火腿， 不光卖火腿， 对，因为它猪身上还有其他部位嘛， 哦， 它就是除了腿之外的其他的肉，那它干嘛呢？ 得弄点涮肠， 哎，得做点肠儿啊，做点不同样的肠儿，有细的，有粗的，然后好多名字，然后还有就还可以吃他们煎的那个猪肉，就是伊比利亚猪肉。不是培根， 不是培根， 是猪肉。 哦， 然后他的专业的火腿师会在片火腿的房间，片火腿你都能看得见，在最后 去一个小的厨师餐桌， 嗯， 哎，你可以体验一把，煎一下啊，去吃。我是感受到这一个整个的过程。 嗯， 那个楼总肯定去的地方更多了。 对 对， 你还去过这个 X 麦都 X X 什么 X 德拉马杜拉？你去没去过？ 您去了几个产区吧，楼总？ 这个火腿，我们今天讲的火腿就是 X 麦都拉的。 哦，这个就是 X 德拉马杜拉。 我去过三个产区。 嗯， 两个说就是一个萨拉曼卡。萨拉曼卡就是那个 萨拉曼卡， 萨拉曼卡 对， 嗯，对，就是一个小海塞就最有名的那个产区。 嗯， 还有去过哈布狗，也是一个火腿非常有名的，叫 哈布狗可厉害了。哈布狗是南部的一个小城， 哦， 小城市。 这个嘛，埃斯马 埃斯特拉马杜拉， 马杜拉其实离哈布狗只有100多公里了， 嗯， 近了，已经挨着，也属于是它，也属于这个产区，也属于是一个方向。就是还不过在山上，它在山下。 嗯， 你去过这个产区？我吃过四个产区的火腿。 嗯， 这个四个产区分别的火腿都有不同的代表。 这个咱对，因为咱们一聊都说伊比利亚火腿， 对， 是吧？那其等于是人家一个国家的统称了， 是， 就跟咱说西班牙火腿，就基本这个意思。但是人家里头也细分，对吧？一共就这四个产区，就是最主要的产区， 是 吗？ 是是。 那这四个产区分不分高低呀，啊？就是咱那火腿还分谁第一谁第二呢？ 嗯， 对， 它产区的有，它有，有的产区在山上吧，它是海拔会高一点， 嗯， 有的那属于海拔会低的。本身西班牙属于是一个高原国家嘛， 嗯， 它一般的像马德里海拔就600米了，对吧？它的有700、800、900的这样海拔是很正常的。 嗯， 那个假如说在西北跟西南的产区呢，也有区别，一个温度低， 嗯， 一个温度稍微偏高一点， 是 说这个产区的火腿的出来口感是完全也不一样的。 嗯， 这个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嗯， 就是有的时候啊，大家去分辨，我就是专业人士啊，我们现在指的是不是大众啊，就专业人士来分辨这个火腿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误区。 对， 嗯，啊，就是我们刚才娄老师说的这个北部跟南部这个温度的问题，就是导致这个火腿它的这个最后的期限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人说哎呦我买了一条， 就是，固化期，就是说它的风干时间呢，就 是不一样的。对，我说好多人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我今天买了一条60个月的火腿，世界上最牛的火腿。其实我觉得他并没有说的特别清楚。 对， 为什么？因为什么60个月？ 嗯， 为什么会有60个月？其实是跟这个猪腿的 大小是非常有关系的， 非常有关系的。说猪腿它没那么大，你放60个月没有必要。它猪腿只有那么大，它才会出现60个月。不是说它月数越长，这个火腿越好。 60个月一般是多大的一条腿？大概多少公斤？ 嗯，一般的话，它如果是不止吧， 不止。 它如果是要到60个月的火腿，它生肉的时候要20公斤的生肉。 那就是说10公斤左右这个火腿。 它腌好以后呢，是有10公斤以上。 嗯， 到11公斤的很大的了。 哇， 你算 它呢本身的收水率，就是说它那个应该要从肉到火腿熟成以后，它一般呢是大概50%。 就是流失是50%。 流失50%。 但是十几公斤的火腿，那么大的火腿，它才可能去60个月。 嗯， 而一般我们吃的就是7、8公斤或者5、6公斤的这个火腿。 5、6公斤的火腿很少，就是说不多，但是也有。 有， 嗯。 那个正常的大概是7到8公斤是最多的， 7、8公斤火腿， 7到8公斤最多。 哦， 所以大家在那个就是购买火腿啊，或者说get 那个知识点的时候， 嗯， 其实不要把它多少个月放到第一位来说， 对， 而应该看它的标志是不是黑标， 是一个综合概念。 对对 对， 哦， 对， 是不是真的吃橡木果长大的这个猪，然后做出来的火腿， 嗯， 然后看看四大产区是不是有这些火腿的品牌介绍。 嗯， 这时候大家选用腿的时候就对了。 所以哎，那个刘鑫刚才说老说吃橡果吃橡果， 嗯， 这橡果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橡果就是我们那个平时那个红酒的木塞，这是一个橡木。 橡木， 对， 啊， 就是这个橡木的果子。 哦，它是个大概啥样的呀？ 嗯，大概我 图片在那个 对 对，您 也就觉得，我觉得也就像我们这边的一些 什么果实， 榛子。 榛子对，差不多。 哦， 但不过它的有的橡树呢，在为什么说西班牙这四大产区都紧挨着这个葡萄牙边界呢？因为它这个橡果， 嗯， 就橡树啊，就是西班牙跟葡萄牙是这个边挨着的这两国交界的地方是最多的。 嗯， 因为它有的橡果呢，它一年可以长2次果， 有的呢是一年长一次果，所以说他把这个猪呢放在这个橡树里面养的话呢，它有充足的这个食物， 就它等于是个坚果类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就是一个坚果， 有壳也 有壳， 有壳的。 那那猪自己还得把那壳给刻开。 哎，这事情说对了， 没个工具舞的。 你会刻吗？ 我不会啊，我这牙都崩，崩颗牙多贵啊！ 他会刻瓜子，黑猪会， 真的呀、啊，那比你我都强。 这个是他是真会，他是每一个猪的那个鼻子啊， 嗯， 这里有一个铁环，先把它扣住。 哦， 扣住以后呢，它猪呢去拱这个橡果的时候，像橡果很小，就那么大嘛，就跟榛子差不多大，它、 嗯 哦、怕这个榛子往里面塞，它把开一个铁环以后呢，猪呢去拱这个橡果的时候，把这个外面的皮把它吃掉，这个皮呢外壳就不会拱到里面去。这是你 去看到这个猪的时候，你就很奇怪， 真的 为什么它鼻子上面会长一个环呢？ 哦， 就作用就是它吃橡果的时候不要把橡果往里面塞， 就是咱们那个工人给它专门加的这个。 对对 对, 对, 对， 是是是是。 哦， 这个就是我觉得大家要真的有机会一定要去参观这个，看一下这个整个的养猪的这个过程。 嗯， 哎，这个是特别好玩的事，我们就喜欢去看这些东西。 对，其实这个猪的种类啊有区别，所以咱们这个肉质啊口感也是有区别。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放在下一节当中聊哈。 好好好， 我先问问，就是这几个比如说七八个您去的这个养猪的，不是这个 养猪场啊， 这个火腿的产地啊，这口感口味是不是都各不尽相同啊？ 嗯， 啊， 大多有很有的是有两个极端的区别都有，比如说一种是偏甜，一种偏咸。 哎， 哦， 这就是你想不到，就这个火腿，比如说你某一个品牌的火腿，你吃完了以后啊，你感觉到嘴里回甘是甜的。 嗯啊， 那么有的火腿吃完了回甘是里面是咸的。啊，有的呢，就像我们俗称的这种黑标的火腿，为什么呢？这吃橡果以后呢，它的火腿你吃完了以后，它有一种咸香的味儿，就橡果的这种香味儿，你在嘴里吃出唯有这种香味儿，是不同的。 哎， 所以这味道是高级的味道。 给我说馋了，这个我觉得其实啊，大家每个人就跟我们喜欢吃东西一样， 口味不同， 口味是不同的。有的喝酒的时候呢，没准喜欢吃一些更咸一点的。哎，他把这个酒搭配很重要。 对， 如果说你只说他这个火腿的口感，不去想酒的话，我觉得大家吃这个火腿就吃错了。 嗯 啊，就是刚才说，除了温度要合适以外，选对酒。一定是搭配好你火腿的味道，这个也很重要。刚才说甜一点的， 嗯， 那你说小河菜应该是甜的吧？ 对对 对, 对 吧？它这个品牌它就比较甜。那大家喜欢吃这个的时候呢，没准要搭配一点咸的东西吃， 哎， 咸甜去合适。那你说孙涛，咱俩喜欢吃 咸口 咸 的， 喝点 咸酒 甜口的、 嗯， 那咱们就奔着咸一点的这个火腿去吃。还有香的，刚才说纯香， 嗯、 就是你在嘴里那个后味特别重。 对， 那我是不是后边配一面包？ 哎， 那我拿面包去补这个香，这时候我觉得大家吃起来就效果都不一样了。 嗯、哦，哎，那西班牙当地人一般什么时候吃这火腿？就是还是说一天三顿饭，甚至是不分时候，随便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 真不分时候。早上起来煎蛋我都配火腿吃。 哦， 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早餐店里面，它就有火腿， 是 啊，它有火腿有面包，你想吃吃火腿是非常正常。 他们就街边就有那种店，就是给你做面包夹。 嗯、 就是那个，你看，夸给你切，一拿一面包，给你往中间一塞，就跟咱那三明治那一样， 嗯、 你拿着就走了、 嗯， 路上可能就吃了， 是， 就是这种，就有。当然，人家那个早上起来也有喝一点的，对吧？ 其实最爱的时候，其实我们其实可以把它转变成一个中式的吃法，也可以。就是家里如果真的这个腿火腿 太多， 哎，特别多，或者说像那个我们长期冰箱里都存这个，是因为我晚上有时候饿了， 对， 我煮碗 方便面， 我煮碗馄饨， 哦， 哎、你看意思差不多， 会吃。 煮碗馄饨的时候，我 铺一桌子，请朋友来，还得快吃啊！都黑标，哎呦，还是吃不完，怎么办呢？ 煮馄饨， 晚上弄点方便面， 方便面 是吧？方便面也没多少钱一包，那点火腿， 哎， 是吧？也别太奢侈，第二天再请朋友来，来，再吃。 嗯， 他们家那火腿都是好几摞在桌上，都不轻，你就随便吃， 随便随时吃。

1-2-3-4-5-6-7。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最新路况。首先来说说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东二环小街桥到朝阳门桥的由北向南方向，东二环东直门桥到小街桥的由南向北方向，以及东四环四元桥到十八里店桥的由北向南方向。再来说说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呢，包括有建国路四惠桥到华茂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学院路校园南路到西土城路由北向南，以及建国路西大望路到国贸桥由东向西，还有西直门外大街的西直门桥到紫竹院路的由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听也要有滋有味儿，吃喝玩乐大搜索，听的就是这个味儿。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北京时间的18:34，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朋友晚上好啊，第四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了，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孙涛。 还有我们的两位老朋友 啊， 一位呢是行走在路上的厨师刘鑫，鑫哥你好。 哎，大家好。 嗯，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西班牙火腿专家娄文波。 大家好。 对，我们最后一个时段啊，也可以跟大家说说关于看球的一些话题。 对、 啊，大家有任何关于火腿啊、关于烹饪方面的问题，也可以跟我们一块聊聊。 是是是，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好多火腿可以在家自己弄瓶酒。你看，这儿一位朋友就说：“哎，个人觉得这个火腿配上一瓶里奥哈，应该非常好。” 专业 行家是吧？ 专业。 为什么说专业？我不 懂。西班牙的火腿配西班牙的好红酒。 对对对， 刚才说了一个非常好的红酒里奥哈。 哎，这是。号称是西班牙最好的红酒产区没有之一、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特别棒， 对吧、就是你一看人家就是有 行家里手 经验的啊，当地的饮食配当地的饮料 啊， 有意思啊， 是 行家。还有一位朋友，我觉得这个就非常接地气了，让刘鑫给说一下、啊、这儿一位朋友说他们家这炒饼用的是不锈钢炒锅 啊， 可每次炒饼都粘锅，怎么回事？大厨给解答一下。 这个肯定是您对这个锅的使用啊是有一些问题。那先应该如果是不锈钢的锅啊，您应该先去烧这个锅，把这个锅啊给烧出来，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就是给它让它保证光滑了。这个先用热油先去烧，然后再放凉油。然后去润它，多烧几次，多润几次，这样的时候您再炒饼估计就不粘了。 哦，对对，保养得养一下这个锅。 对，养养锅。 哎，基本就 特别的专业说的。 那咱再说说呗，看球的地儿呗。 对， 刚才不是一直说嘛，去信科他们家。我觉得吧，这要是 家有点小。 对对对，我们听众朋友要是是一万来口的一块去的话，您家也盛不下。 对， 是吧？ 咱们也是十几万粉丝的，是吧？ 就是啊， 那都去的话。 其实看球三里屯地区那个看酒吧大家都能去看哈、但是我觉得那个最近有一个新的店叫优咖啡、大家可以去这个店里有一个小包间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看 小包间。 哎， 能放几个人？ 能放20人， 那也不 小 啊。 小包间， 但是你可以包场自己看啊。 它就是一个密封的环境， 是一个密封的环境。然后大屏幕，大家可以坐在沙发上舒舒服服的吃着东西，喝着啤酒看。 好、 我们自己可以带着火腿什么的， 可以 火腿带我也有啊。 哎呀，人家餐厅也有。 对啊。 哦，那还不允许我们外带，那不去。我们就是为了找 可以外带， 吃火腿 可以外带， 是是是。 有火腿，有球，再有啤酒，我觉得这时候看世界杯就圆满。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那个，咱们今天说这个火腿呢，大家买完有不想在家吃，其实带走吃也没问题， 也可以， 对吧？你到哪个餐厅，虽然有点招人讨厌吧，但是呢，你就是偷偷摸摸拿出来吃， 你这比市场里要火腿吃还气人， 是吧？真的是这样吗？ 对对对， 你们餐厅最讨厌 就餐厅一般餐厅都不愿意让客人带东西，为什么呢？并不是说您带的东西不好， 带了就不吃他的了， 也不是， 那是 因为安全的角度。 哦， 如果说你到餐厅里带了您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导致跟我们吃的东西有一些碰撞，如果您拉肚子了，这样对餐厅是不公平的。如果说您在餐厅吃的东西拉肚子，餐厅是要完全负责的。 对， 但是您添了您自己带的东西，咱们不好说哪个东西到时候导致了这个拉肚子。 对， 所以 说不清楚了， 一般是拒绝其他人带东西来吃的。 我觉得新哥这是特别负责任的一个厨师说的一句话，对吧？因为有的吃的它其实真的是有这种两两相克的这么一个东西， 没错， 原理在里边，你也说不清楚你吃了这个和吃了那个，你怎么你就拉肚子，怎么你就肚子疼了，是吧？ 对对对，作为经营者他们这点非常规范 啊， 是吧？ 那问问楼总呗，今儿晚上您去哪儿开不是开会去了，看球去。 开会，今天晚上看球，我还是 到刘鑫那儿， 走吧，跟我走吧， 可以啊，有咖啡去啊。但是这么好的店，我们可以悄悄的带两包火腿去。 这个节目听着就没意思。 我觉得去你的办公室，其实是一个最佳的状态。大家可以到时候有机会啊，跟楼总约一下办公室的这个，吃火腿、看球、然后品美食、喝着 whisky。刚才我说的那个火腿吃法的时候，辣了一眼。 你说 上次我吃过一个火腿的吃法，简直是惊为天人， 非常奢侈哟。 怎么吃的呀？ 片一大片火腿，一定要大一点，是手掌大。我可以一会儿把图发到咱们那个 手掌那么大一片， 发到那个公众号里啊。然后开一罐鱼子酱。把一罐鱼子酱直接到了那个扣上， 这咸配咸， 然后把这个卷起来吃是吗？ 然后把它直接拎起来送到嘴里， 我那什么口感啊？那是当时 咸甜醇厚。 我觉得当时大脑是不是都会缺氧？这 一口 下去， 你就让说刘鑫这一口多少钱？ 因为太贵了。 我说的这一口一般的在。要去你是前几天我看你一个节目是去那个俄罗斯看球去吃这个鱼子酱的话，这一口就是3万块钱，我操， 3万块， 所以刘鑫这一口就是 上万块， 就是万十来块钱一口， 对吧？ 哎呀， 如果是一个特别好的鱼子酱， 太厉害了， 这太好的鱼子酱的话，一定是它那个鱼子酱并不是最咸的，它是一种。 清香， 不也不是，就是它搭配火腿，为什么要搭配火腿吃呢？它可以解这个腥和腻。 我觉得那天那一口吃下去的感觉，就是 你也吃了， 哎，我 咱俩一块吃了，我忘了， 没吃了。就是那个火腿的这种鲜味儿，还有那个鱼子酱有一股微微的一种腥味儿。它可以能 对准了我们的话筒，谢谢老总。 这样子可以把它那个均衡了以后特别好吃， 特过瘾，是不是？ 这就有平衡感，它有一个平衡感。 这是您自己独创出来的还是？ 也不是说 这是 独创，我觉得这个 甜的烧法， 嘚瑟， 还有那口酒， 什么酒 ？Whisky， 记得吗？ 嗯， 哎，那口单一麦芽，喝下去之后， 哎呦， 这个状态， 你不知道那天我们那个火腿是什么口感？如果是咸的火腿就根本不行。我们那个火腿是甜的， 对， 拿鱼子酱咸呀。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对对，你要说是咸的火腿， 真的 跟咸的鱼子酱，那就是好使。那你为什么这感觉会这么好？吃了大家是一个惊讶，其实一发，人家就知道，因为有的那个火腿就是偏甜。你扣上这个鱼子酱是绝对是。 你不觉得除了那天那个？这个火腿跟鱼子酱搭配以外，还有一个搭配特别重要。 什么？ 他吃两碗。 什么？ 我做了一碗面。 面。 做了一个汆面。 汆面。 老北京汆面。后来我一开始看他冰箱里啊有大葱，我就准备拿大葱去汆。他再仔细一翻，翻出蒜苗来了。哎呀，给我美的！我一看，我们拿这个伊比利亚猪 配蒜苗炒了一个村儿，最后加点火腿油 哦， 进到这个。 好多人在惦记着你这一口呢，我现在的技术达不到，我现在不敢答应人家来吃。 煮了点面条，煮到筋道的状态，然后去拌这个村面。哎呀， 哎呦，太香了，我不行了，我现在想想就满嘴流口水的感觉。 其实这食材很重要，食材很重要。那个肉， 哎呦啊， 就是说那个是西班牙的猪颈肉， 嗯， 黑猪的猪颈肉，就火腿过做完以后，它这个猪肉特别香。 做就用其他的部位来做其他的事儿嘛，在猪颈肉再加上火腿油，一起。所以说大家那个不，这个火腿到家之后啊，就。N 种吃法其实可以自己发掘、 哦、 你自己想一想，就是一，不要把这个火腿弄到高温的状态，要一个室温合适三四十度，哎，这个状态去吃，让它化就行，并不是让它那个怎么说呢，化掉、 嗯、 哎，就是轻轻有一些油脂的化感就行了， 就微微出汗、 哎、微微出汗、嗯、哎，特别棒， 是吧， 这个词 就跟我们烤牛排是微微出汗，是不是最好的状态。 然后要想一些，就是如果你真的有整条火腿，哎，我有油脂啊，然后还有那个骨头做汤啊，等等都可以。哎，这个是一个多用的一个方式。 嗯，那新哥，我跟您请教一下，跟咱们中餐搭配，还有没有一些更多的吃法啊？ 真是， 其实刚刚我说了一个 川面，这是一个 川面以外， 还有吗？ 咱刚才 加馒头，是不是？ 川面炒饭，其实还早上起加烧饼。 哎 啊。 热烧饼 烧 跟面包 这类烧饼得 热的， 一定是 热 的、 嗯、 啊，刚烤出来的、 哎。对，千万别去找油炸的东西去搭配。为什么？ 哦、 因为油炸的东西呢，会它更油， 激出里边那哈喇 味，激出的那个不好的味道来。大家如果早上起来有一热烧饼、 嗯， 热烧饼这个火腿刚刚正合适的温度，哎，放到里边它化的那个状态， 咽下口水了， 是不是？ 我也不行了， 就一碗那个鸽儿汤， 嘿， 番茄鸽儿汤，然后再吃一个火腿这个烧饼。 哦， 我觉得大家肯定会早餐非常的舒服。 我觉得您这不用，这夜宵也可以啊，是不是？ 也行。 看完了球， 碳水太高了，太高 了，饿了，咱就直接吃个烧饼多好啊！ 也行， 是吧？ 早点这么吃也是非常舒服的。 不是这么聊，我肚子直叫，我跟你说， 太横了，这一阶段。 嗯，咱能不能吃点火腿啊？ 你不得待一会儿吗？ 哎，说的吃火腿啊，我刚才想到，就比如说咱们国内买到的这些，比如说进口的也好，或者说是其他地方也好，这个我们怎么区分它？是怎么看？也有黑标、红标、白标之分吗？还是怎么着？ 这一定是 一定是的，是吗？ 是，大家 有它，你主要看，其实现在你要买到进口的火腿很容易的，都有中文标， 嗯， 那上面但肯定要标着它进口跟。这个品质是肯定是要达到这个中文标写的是一模一样的。 对，那就是我们说应该看看产地， 对、 嗯，然后看一下这个克重。 对，他吃的这个，他有一个标配的，就是说他这个是，你看看啊，他有一个标配的，就是说是，手工火腿橡果的，这橡果有橡果在里面的，橡子饲养的，就橡果饲养的，这个肯定是。还有谷物的就谷物的，橡果的就吃橡果的，标橡果的。 嗯， 所以说有橡果的手工的，那是肯定是黑 标。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还有一个分是前腿后腿的问题。 对对对对， 你要分清楚这个猪腿有前腿和后腿。 这吃起来什么区别呀、啊，新哥？ 那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去品尝之后去找感觉。 一般前腿贵，后腿贵吧？你就告 那肯定是 后腿 贵， 后腿贵。 对对对， 后腿大是不是， 相对来说后腿的油脂丰富一点。 哎。这个它因为它油脂多，所以它吃起来香。 对。 而前腿呢，如果你没有怎么接触过这个西班牙火腿，大家第一次吃会吃不出来。 嗯。 但是如果你多吃两个的比较，那一下就能分辨出这个后腿的这个香度、醇香度来了。 那你煮面条就肯定分不出来。 煮面条肯定分不出来。 煮面条都融到汤里了。 对。 啊，你看这也是一个挺好的吃法，煮面条。 是是是。 对吧，然后那个加烧饼。 嗯。 刘鑫已经很好的给我们本土化。 对呀、啊。那就可以衍生一样，比如什么各种 炸 馒头 片、臭豆腐 都可以啊。 臭豆腐算了，臭豆腐算了。哎，臭豆腐算了。别闹，鱼子酱， 鱼子酱， 哎， 怎么了？ 大家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奢配奢， 奢配奢，鱼子酱，哎，这个绝对好。 因为鱼子酱，你相信我们是可能说，像刘先生，我们是有食材，只管大胆的去吃，但有的人他也 说实话，这也挺奢侈的，挺贵的。 是是是，那这 都挺贵的。 是是是，其实我觉得刚才我们说的搭配水果。 哎， 这个是一个大家应该记下来的。 嗯， 不管是配一些甜一点的水果， 哈密瓜、甜瓜， 哎， 嗯， 还是说配刚才我说配梨呀， 嗯， 哎，这配苹果，其实都是可以的。 对， 嗯， 那个梨，那个刘鑫，你说说你那拿洛神花那教教大家怎么弄？ 大家其实 透点秘方， 一点都不难。洛神花茶大家都可以买得到嘛，对吧？ 嗯， 然后把洛神花茶沏了之后，然后把， 也是酸的， 哎。也是酸甜儿，因为你得往里放点糖， 嗯，放点冰糖。 对， 啊， 哎，你会做哈？ 洛神花那我们中药材， 做好然后沏好了这茶之后，让它见色了，对吧？ 嗯， 见色之后，我们把梨呀，啊，泡到这个洛神花茶里， 哦， 凉的泡，放冰箱。 你一般用什么梨呀，啊？ 我一般其实就喜欢用大烟梨， 大烟梨， 对， 哦， 因为大烟梨它本身甜。 哦， 哎，如果你用那个什么风水梨啊、库尔勒小香梨，都太小了。 哦， 啊，没有太多的肉。 嗯， 哎，我把这梨切下来之后呢，我切成小块，或者说我有挖球器给它挖成圆的。 哦， 哎，然后我泡到这个茶里边，泡到冰箱里，我泡个12小时以上， 冰镇一下， 冰镇它，然后那个汤呢，大家就可以喝了，做个鸡尾酒。 哦， 哎，然后梨呢？就配着火腿吃，大家可以回去试试。 哦，十个小时冰箱里， 十二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嗯，然后弄点火腿一卷， 哎， 就吃了。 吃的梨，吃的火腿，这样一块儿去搭配着吃。 哦，哎呀，哎，我觉得配水果好，肯定很多女孩喜欢。 这个火腿配水果还是我们，比如说 绝配的。 对，就把那个稍微它有的咸嘛，用那个甜度可以均衡一下。 是， 嗯， 对，因为很多女孩都觉得，哎呦，火腿啊太肥了，太腻了，口感又不好，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我跟你说， 对不对， 现在都反着来 啊，聪明都是不是？我跟刘鑫有同感， 我跟你没同感。你是 现在男生，男生出去啊都精细，女生出去，真的是什么口味重招呼什么， 都爷们儿啊！ 你这个你说油脂少不吃， 哎呀， 就得跟吃腰子一样，油滋一脸，哎呀，要了多少，吃得香。 我推荐女生吃什么？ 吃没？ 女生吃沙拉 啊！ 哎，拌一个沙拉里边放点水果， 嗯， 然后再把火腿 丁儿放进去， 我再加点藜麦。 哎呦 ， 健康 ， 你看，嗯， 对 吧？主食也有，肉也有了，水果也有了。 哎，不会是把这个都拌到一块儿，然后吃那个火腿的时候也解了油腻了。 人家那个女孩子一听麻烦，整片吃吧，整袋吃吧，快就 对， 对吧？ 哎， 对，这也是，我还见过他们有做披萨的，拿这个 有，但是他的披萨的火腿呢，一般的火腿是意大利的多，还或者是白猪的， 哎， 白猪的。 这种做披萨做火腿的话呢，像这种做火腿就是我说的，就温度太高了，就不能这么吃了。 哦， 这个白猪火腿叫塞拉诺火腿， 塞拉诺， 塞拉诺火腿啊，塞拉诺。 哦，你这小 嘟嘟 打的可以啊。 这个火腿其实就跟意大利的火腿是挺像的， 哦， 啊，就是如果说大家做披萨的话， 嗯， 哎，用这些火腿这是完全不浪费的。但是如果大家选用了伊比利亚吃橡木果长大的这个， 有点浪费。 哎，猪腿就千万别这么吃了。 哦， 对对， 嗯，因为我吃过一回，当然那是在一个意大利餐厅， 对对，意大利的， 嗯，人家给我做好多好多年前 他 第一次吃火腿， 意大利 生 的。 哎，上来以后你感觉，哎，它是加了点芝麻菜 啊， 帕尔玛， 对，帕尔玛， 帕尔玛 啊，你觉得也非常好吃。你看现在我这两天看朋友圈里有好几个人，你前两天不是放假吗？ 嗯， 有好多人家现在非常手巧，在家里烤披萨呀，啊，什么的，做点西餐，都挺厉害的。你弄点火腿， 我做过一次披萨，我做过披萨呢，披萨拿出来还热的时候， 嗯， 我上面撒的火腿丁撒的蛮多的，哎，也不错。 哎，对，如果是这个我们使这个伊比利亚的火腿的话， 当 用它那个丁， 嗯， 哎，这个就不会出现就刚才说温度一下过高了。 哎， 那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如果你再放点芝麻菜， 对， 啊，去解它那个腻， 哎， 油。哎，这个平衡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 嗯， 就是这些吃的都可以试试。我， 对， 嗯，披萨我做过一次，用火腿丁往上面一撒。 行，今天就吃披萨了。 可以是吧？ 你改天 那今儿晚上咱就约了呗， 哎， 是吧？咱就那咖啡厅呗。 咱先看球，然后再吃个披萨。 对对对， 最关键是那一万一口的鱼子酱 啊， 是不是？ 然后在咱们微店再下个单，是不是？ 哎， 关注一下 CHWL876，然后回复关键词火腿， 嗯， 就会推送一个链接，是 80克的两个。然后是425， 嗯， 啊，还包邮。 对，哎，好嘞，我们先进段广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囤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我们这边 HUO 就问了，说冰河时代里面那只松鼠拿的就是橡果啊，那这橡果能咱人能吃吗？ 能吃 啊， 你吃过？ 就跟吃过，就我们说的，在我们南方说是板栗 啊。对对 啊，板栗， 南方不那么叫，不叫橡果， 叫板栗。 不是板栗的那种，里面的里面的成分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像北方就是榛子，就一模一样，跟榛子其实最像的，就是里面的果肉啊，那个味道 也是跟榛子很像。 对，就榛子，特别好吃。 哦、 你别说，因为它那么多橡果，你全给猪吃啊，它不收成一边， 自己也吃点。 对啊，自己也吃。 对、 哦，所以你说的 下回咱多买点回来。 对啊，橡果有， 对， 橡果有， 下次那你下回再出身价也得提啊， 你 对不对？ 对， 你也是橡果味大， 对对， 也有标了。 好嘞，好嘞， 对， 我黑标。 对， 火腿不能炒，咱榛果、橡果能炒着吃啊。 是。 哎呀，这很多的朋友暑期可能要准备去欧洲玩，西班牙也是其中一站。简单来说说吧，您觉得去西班牙必须要吃的美食都有哪些？ 让新哥给说说。 大家必须得吃西班牙饭，西班牙饭就是大铁盘那个海鲜饭，大家可以去瓦伦西亚去尝试一下。在市场里吃一顿饭是一个特别好的经历。不管你是在马德里还是在巴塞罗那还是在瓦伦西亚，都会有自己特色的菜市场。建议大家去一趟，因为我喜欢 逛菜市场哈。 对，然后火腿刚才说了，然后还有 肠为主。 哎， 是吧？ 火腿说了，还有其实还有香肠，香肠跟火腿都是西班牙的特色，大家不要错过。至于更多的那些小吃类的啊，包括红酒啊，这些都是不可错过的。我非常喜欢吃在阿尔布菲拉那个湖边，也是在瓦伦西亚的一个郊区，吃鳗鱼。这个鳗鱼是乱炖的方式，和番茄 鱼， 对对对，番茄、 头回听说、 土豆、洋葱。很简单的食材，但是这个鳗鱼是回流鱼，也就是说它是一半河鳗一半海鳗。大家有机会去到这个地儿吃阿伊巴布雷，一定是会让大家感觉到回到了东北。 哦，学了一单词了，阿伊巴布雷， 阿伊巴布雷 就是那个乱炖鳗鱼。 对， 太棒了。 阿伊贝布雷 ，sorry 啊， 没事， 学了， 差不多都行啊。好了，谢谢新哥，谢谢楼总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说了俩小时这火腿，哎呦，馋的我都不行不行。外边听说给我留了一片是吧？ 对。 但是 那不知道刚才 完了 留了，反正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了, 了。 别动啊，你们都 啊， 对， 别动啊。 如果没有了，你就回复一下关键词"火腿"吧。 对对对，回复关键词"火腿"会有一个链接在我们的微店当中，是80克一盒两盒的这么一个装， 425， 对吧？对， 425，然后包邮。 好嘞，那也祝大家今天晚上看球愉快啊！哈，西班牙 周末也得愉快。 巴西要输了的话，你也别急， 怨新哥呀， 等西班牙那天。 好了，那 火腿就别拆了。 对对对， 赢了就吃两口，不赢就别拆了， 先搁冰箱里哈。好，今天晚上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周末版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孙涛，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Time to shine, don't wait in line, y vamos por todo. People are raising their expectations. Go on and feed them, this is your moment, no hesitation.